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南兴青年化工联合企业，他查看企业的各道生产工序，表示鼓舞工人群众积极展开增产突击战。他在县地主持了协议会，会议就向社会主义农村供应更多化肥的问题和有关单位圆满保障原料的问题安排了工作。在这之前，总理考察千里马炼钢联合企业，强调要实现各道生产工序运营的正常化，来增加铁钢材生产。